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卫星广播电台、阶级斗争网站、中国的新华社、香港凤凰卫视、中国新闻网、中国网、美国合众国际社、美国的谷歌新闻网站、日本共同通讯社、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恩者研究委员会网站、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于朝鲜人民军第810部队下属1116号农场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于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各部队的弹道火箭发射训练进行指导的消息。上述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